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91集，徐世颖敬上。 三少，秦小姐。 桌子上其他管事立马站起来，恭敬地开口。饭桌上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到秦冉身上，好奇中夹杂着少见的尊敬。一看到这两人，程饶汉的胸口都堵住了。物理研究院重回 M 州视野的事情，四大家族早就得到了消息，自然对秦冉这个人不陌生。如果说上回秦冉来因为电视节目小提琴高考状元的事情，程家对他稍微侧目，这一回物理界的震动直接让程家人对秦冉是敬畏了。每年都有一个高考状元，这不稀奇，至于小提琴这些，程家也不太看重。但 M 州以一己之力让一家研究院重回 M 州视野，打开了京城的市场，这足以让程家其他管事看到秦冉的实力跟潜力，更知道他以后潜力无穷，不出意外达到研究院高层的位置不在话下，这一点已经足以让他们尊重了。抱歉来晚了。秦冉一一打完招呼后才微微低头开口道。 哪里晚了？ 程温如翘着二郎腿低头看了一眼手机，下巴抬起。 这明明还有半个小时，秦管家让他们上菜。 菜一一上来，程温如跟程老爷子跟秦冉聊 M 州的事情。 这么晚了，你今天在这里住下吧，我的厢房还有好几间漂亮的房子。 程温如拿着筷子笑着看向秦冉。 晚上这边啊还有烟火表演。 秦冉一顿，他微微侧头看向身侧的程俊。程俊随手剥了一个小虾塞到他嘴里，语气懒洋洋的。 那就住下吧，你明天不是休一天，还要去看叔叔吧，这边也顺路。 秦冉这两天确实累了，也懒得再折腾。得到这个消息，程温如跟程老爷子都十分激动。一边的程饶汉吃的就满不是滋味了。饭吃完，程温如急着带秦冉去看厢房，秦冉就把两张请柬递给程温如跟程老爷子。那时间定了，3月1号。程温如随意的收下，他自然不会当着秦冉的面翻看。眼下的他正兴奋着准备秦冉住在他厢房的事情呢，踩着高跟鞋带秦冉往厢房走。程俊双手枕在脑后，懒洋洋地跟着两人。他的厢房跟程温如隔得不远，倒是不挤。 3月1号。 饭桌上，程饶汉跟其他管事都还没有走，听到这一句看向程老爷子。 秦小姐那边也有局？ 好像是有个。 年边饭局宴会多，经常会撞到，这种事也不是一次两次了，大部分都是捡重要的去，次要的就派个代表。 爸，您不会要推掉徐家的继承人宴会吧？ 程饶汉面色一变，他虽然知道他父亲一向很宠程俊还有秦冉，但没有想到他会失智成这样。其他人闻言也顿了一下，他们看着程老爷子没有说话，但表情却是显而易见的不赞同。徐家这件事非同小可，程老爷子随意的摆手。 哎，我有分寸。 他手背在身后，绕过长廊走到书房。程管家推了一下鼻梁上的老花镜，等程老爷子停在了书桌前，他才顿了顿，开口道： 老爷，你也觉得不合适啊？ 程老爷子看了一眼程管家，程管家站在七步远外，闻言抿唇。论情理，他自然是觉得 情染更重要，但身为世家，大部分都身不由己。徐家最近一年窜得很快，有与程家并列的气势。徐老继承人这件事很重要，请柬肯定会郑重地给程老爷子一份。程老爷子若是不到场，这带来的影响就非同小可。程管家不说话，程老爷子低头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门外有人敲门。 进来。 程老爷子头也没抬，一边翻开请柬，一边开口。进来的是之前的几个堂主管事，90度弯腰，语气诚恳。 老爷，徐家那件事，请您务必要三思。 不能怪他们紧张，程老爷子一遇到程俊，底线一再打折扣，一再突破。程家上上下下乃至京城都习惯了，不然俊爷这个名字也不会威震整个京城。以前那些不危及程家的事情就算了，眼下程老爷子这个决定多少会危及程徐两家的交情。一行人说完，却没有看到程老爷子有什么反应。他正低头看着手中的请柬，手似乎都在颤抖。几位堂主低头面面相觑。 老爷子。 陈管家往前走了一步，叫了一声，这一声也没有让陈老爷子反应过来。 老爷。 陈管家又叫了一声，陈老爷子这才反应过来。他啪的一声放下请柬，什么也没说，直接步履匆匆地出了书房门。背后程管家跟几位堂主都不懂程老爷子这是什么意思。程管家是跟在老爷子身后最久的一人，意识到可能是那张请柬出了问题。他走到书桌边，把程老爷子放在桌子上的请柬拿起来看了一眼，捏着请柬边缘的手也顿住了，一双浑浊的瞳孔也剧烈收缩。程管家这反应也不对劲啊，管事跟堂主们急了。 程管家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老爷子他什么意思？ 诸位，你们不要纠结老爷子要去哪儿了。 他深吸一口气，把请柬翻过来，展示给几个堂主看。烫金的请柬写得很明显，本人将于3月1日在中间一行正文，其他人没有看完，所有人的目光都在左下角。徐世颖敬上。书房内很安静，没有人说话，程管家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。徐世颖，徐家那位掌管着两方势力大权的本名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